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，今夜你来看

不让我的眼泪陪我

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

世界，我等你要回。我不想南飞，泪一滴一滴的坠。我空虚的双臂，你让我包围。我有过的一切，你给的最美。雪覆盖我的心碎。我不想南飞，泪一滴一滴的坠。我空虚的双臂，你让我包围。我有过的一切，你给的最美。我又回头去飞，去追是一幕一幕催我落泪。我不信你忘却，我不要我难飞。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。我又回头去追，去追，就算我追到最后雪覆盖我的心碎，我又回头去飞，去追。人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，我不信你忘却，我不要我单飞。没有你逃到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